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个人在职场当中啊，都有一个岗位，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月的工资以及相关的绩效奖金。那如果有一天老板跟你说你要调岗也要降薪，你会答应吗？在现实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徐明红律师，为大家来聊一聊，如果员工被企业要求调岗降薪该怎么办，企业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又应当遵循怎样的流程。 调整工作岗位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是他自己的一个用工自主权，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并不是像单位想象的那样简单，我说把这个人调到哪里就要调到哪里的，还是要综合考量这其中的一个合法性和一个合理性。比如说有一些单位确实就是跟员工有一定的这个矛盾，把一个这个人力资源总监调去当保洁，那这个肯定是有这个侮辱性质在里面了。 为什么呢？ 他是要综合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员工之前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他的薪水，那你调岗之后，可他本身一个是工作能力和他就是你本身工作安排的一个匹配性，还有一个薪水上看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降幅。其实主要法院的角度它是要考虑这当中的一个合理性。你像把一个人力资源总监我觉得调到可能是其他的部门也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哪怕还是在人力资源部门担任一些主管工作，我觉得都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在。可是一下人力资源总监我们知道一般可能都是公司高管的一个层面，然后薪水的话也是比较高，那一下就是降到了保洁这种其实可能没有太多技术含量这样的一个职位，是明显的具有这种不合理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这的调岗法院一般会认为是不合法的。 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是要跟员工充分协商吗？还是说公司这个管理层要开一个会啊，还是怎样？ 这个确实有它的这个操作难度在里面。我们一般建议的话，调岗是尽量跟员工协商，达成一致之后呢，我们书面变更劳动合同。因为劳动合同里面都会写工作岗位。这种是最好的情形，达成一致之后，我们变更书面的劳动合同。之后如果员工就是再反悔啊，或者再有争议的话，那单位我们拿出我们的变更劳动合同就可以了，这个是经过我们双方协商一致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员工本人是并不配合的，因为调往高调他肯定都愿意，最难的就是说往低调。而且调整工作岗位的话，一般情况如果不再是领导职务的话，他这个薪水还要降，甚至说即使不降薪水，就是原来的同样的这个工资标准给他调到一个其他职务，他也有可能这个不同意，因为可能工作内容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一样的钱，但是我工作变多了， 我觉得比较累，我不想去。这个时候啊，还是要我们之前说的，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就合理性。如果单位这边确实是基于公司整个的一个总体架构，公司的工作一个安排，比如说我这个部门就没有了，没有人了，我只能给你调到其他部门，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单方的一个通知，然后发给员工，尽量让员工去这个员工本人去签收确认。 嗯， 就是最好的情况下是双方达成一致，这样是争议最小的。单方的这种通知调岗的话，风险就是说员工本人不服的话，提起劳动仲裁之后，看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裁量，法院仲裁的裁量，看是否是合法合理。如果他认为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话，有可能会判决你还是要给他再调整到原来的工作的岗位上。 嗯，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员工肯定心里不爽不服啊，会提起这样的一个劳动仲裁来。但是前提呢，就是说公司你干的这个事儿吧，得要合情合理。 对。 对吧？ 对。 那如果是不合情不合理，那员工自然他那个情绪上来的话呢，也不会很快的缓和。 嗯， 那如果说好说好散，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啊。其实这种多数情况下，公司也一般就会提出这个，公司会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说白了，也就是对于公司而言，就是拿钱消灾。 嗯， 因为这种员工如果继续留在公司的话，对其他人的这个其他员工的这个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个工作情绪。 嗯， 所以一般情况下会私底下进行协商。 嗯， 谈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补偿数额，就员工就是 就可以。 对， 嗯，但有没有一些情况就是，员工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是不能被调整岗位的？像孕妇这样的话算是吗？ 孕妇的话是她在这个三期期间，也就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间，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她如果有这个严重违纪的，就是劳动合同法39条这种情形除外，但是不代表着说她不可以调整她的这个工作岗位。 嗯， 因为有的时候她因为她工作岗位的特殊性，比如说孕妇不能熬夜，这种就是工作时间不能过长，可能是正好是恰巧因为她是孕妇，可能在怀孕期间的话，为了保护她自己的一个身心健康，确实是要给她这个调整工作岗位的。 嗯，那就是说只能往舒服了调，只能往适合她的这个怀孕啊，或者是她身体的情况。 对对对，你如果这个是往更恶劣的这个环境去调的话，其实就是这种变相的被迫员工去辞职。 嗯，这是不能允许的，是吧？ 嗯， 那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员工的绩效没有达成， 嗯， 或者说连续考核都没有通过， 嗯， 那公司可不可以给他降级啊，降薪调岗？ 这个是取决于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里面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在员工有不符合这个不胜任工作，然后公司经过调岗和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工作，公司这边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一般像绩效达不到的话，一般公司会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以这条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话，这个法律风险还是很高的。因为首先就像您说的这个绩效，你公司首先要有一个就是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绩效考核的一个标准。 嗯， 你不能只针对于员工本人，因为有的单位就是想要这个员工走人，但他实际上本身绩效管理考核就是很混乱的，就只针对这个员工，其他人都没有，只针对他一个人出了一个所谓的你这个考核不达标，绩效不达标，那这种是明显的是这个针对性很强。那如果公司本身我所有人都有，有相关的一个规定，你如果绩效考核不达标的话，我是可以给你调整岗位或者调整薪水，这样是这个可以的，但前提你这个规章制度也是要合法合理，然后员工本人也是要知悉的。 嗯。换句话说，你制定的这个考核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 对。 另外这个标准呢也不是说难于上青天的。 对。 是吧？比如今年比去年要增长100倍。 嗯。 原来也就增长个 50%， 这种就不合理了。 嗯，对对对。就有刁难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嗯， 所以说就是这类的案子啊，法官也好，仲裁员考在考，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单位的一个用工自主权，他不能管的这个太死板。 嗯， 如果管的太多的话呢，那单位就会觉得说我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我到底该怎么管理我的员工。 嗯， 所以他一个是从合法的角度，还有一个是要从合理的角度来考量。那您看， 嗯， 像您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就是明显的是不合理。 嗯， 所以说以这样的理由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也应该是不会被或多支持，不会被认为是违法合法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其实在劳动关系当中啊，这分分合合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有一些分分合合就闹出了矛盾啊，变成了官司。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有一些是企业还不是特别懂法律，或者说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啊不是特别的严谨所闹出来的，本身是可以好聚好散的啊。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啊徐律师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企业要提前跟某个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怎么做。 一般情况下说比较最好聚好散的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说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刚才我们也提出了，但是这个前提条件的话呢是公司要给钱。好多公司会觉得说啊，他都已经这样了，我把他这个让他走，我怎么还要给钱啊，可能是说不愿出这个钱，或者呢有的是说员工觉得我自己也很委屈，公司可能想正常，比如说干了五年给一个这个5个月的经济补偿，员工认为说太少了，我觉得我要10个月的，或者是我要7个月8个月的，公司觉得说这个钱太多了，就是经常会因为这个钱上达不成一致而公司会想走其他的一个方式，索性我还就不出钱了，跟你解除劳动合同。那一般除了这个协商一致解除的呢，我们还可以，我们经常公司经常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劳动合同法39条规定的，就是这个严重违纪，就是员工有过错的情况下是跟他解除。还有的呢是也是可以是员工无过错解除，比如说他的这个是有医疗期满了之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情况下解除。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不胜任工作，还有就是客观情形发生重大变化，在符合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的话呢，单位就是可以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种也是要支付经济补偿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单位是以这种情形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我们还是建议公司还是协商一致解除吧。 慎重一些。 对，协商，因为都是要支付经济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如就采取这个法律风险最低的，协商一致解除。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那我们就是如果说回来，刚才说的是走这样一个什么程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公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39条以严重违纪解除。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看矿工或者给公司造成这种严重损失了，关于员工解除，他们一般都会使用这个以严重违纪解除这一条。那我们其实劳动合同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你要采取哪些的程序啊，我们是在这个根据我们的一个司法实践情况，建议公司做到以下这些点的话，可能是会提高你的这一个，会降低法律风险，就是被确认为合法解除的这个可能性的话会更大。首先你要有证据证明这个员工就是有严重违纪的行为，比如说你是以旷工跟他认为他旷工达到7天以上还是8天以上，那你最起码要有他的这个考勤的这个记录，比如说打卡记录啊，或者有些公司还这个刷脸啊，这些你要有这些记录，这就是证明员工这个有严重违纪的这个证据。其次你依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认为他旷工3天你就跟他解除了，你如果规章制度里面规定的是说累计旷工5天以上就是视为严重违纪的话，那你他只有3天的旷工事实的话，这个肯定也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到底旷工几天算严重违纪，你们公司内部要有一个规定。 对，有明确的这个规章制度。那第三呢，这个规章制度呢是要需要是合法的，不能说我就为了收拾他今天。对，这个规章制度呢还要经过这个民主程序，就是经过这个职工大会也好，还是全体职工已经经过大家这个 讨论 通过的。然后这个规章制度你还要有证据证明你公示给这个员工。员工就比如说刚刚也是3天5天的问题，员工说我看规章制度我看就是3天啊。啊，就5天啊，我这边刚3天，我不构成啊。单位说我们前段时间改了，那你有什么证据你改了呢？即使是这个迭代更新规章制度，更新后的一定是要员工知道的。然后最后单方解除，如果公司是有工会的，一定要注意是要提前告知工会的，把这个解除的理由告知工会，要听取工会的这个意见。这一条在劳动合同法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 就是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程序。 对，如果你没有告知工会的话，之后 你可能这个是涉嫌这个程序违法的，即使你这个解除了实体的理由，比如确实有这个旷工五天的事实，但是你程序是违法的，也有可能被确认为是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嗯， 那以上事实都有之后呢，最后就是向员工发出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你以什么理由就写什么理由通知，你别说因为是他旷工严重违纪，结果你用套用了一个其他条款，那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通知要提前多少天发给员工？ 你看解除的一个情形吧，如果是以严重违纪的这种情形解除的话，当天发出就可以。那如果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无过错解除的情形，就是说比如医疗期满啊，不胜任工作的那种，可以选择说提前30天，也或者是说当天，但是你要提前还要额外支付员工一个月的工资，还是要具体看解除的情形。 嗯，就以刚才您说的旷工严重违纪为例的话，你可以走完刚才那些程序，当天发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对， 那意思是如果员工同意，第二天就可以不用来了。 对，一般情况下他这种本人的反应也是很强烈的，所以公司这边呢建议说，一个是要有一个书面的这个通知，让他最好让他本人签收，多数情况下他是不会配合做这个签收的。其次我们就要在这个给他邮寄，用通过 EMS 这种书就是快递的这种方式邮寄到他这个劳动，因为他都会给公司留他的这个地址嘛，这个劳动合同上的地址，然后公司要注意把这个通知的这个这叫快递的这个回函 保 存记录，甚至其实现在很多种这个送达方式，有可能公司会说他那个地址他搬家了，我这个根本邮不到就被退回。其实像一般这个领导啊或者同事啊都会有员工的这个微信和短信，我觉得通过尽可能的方式多种方式送达，包括他其实还在公司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邮件的一个方式，公司要就是注意把这个截屏保存，到时候作为自己这样一个证据。 刚才徐律师所说的这每一个环节，可能在实践的司法诉讼当中哈，都有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 对， 啊，当然前提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协商一致。我们站在一个中间方，就是说也不知道啊这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有点矛盾啊，不能再继续合作了，那该怎么办？我觉得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闹到法庭上了，是吧？那其实这个谈判也是有一个技巧的。好像原来我看过一个电影啊，那个人的工作呢就是天南海北到处飞，干什么呢？就替那些要裁员的企业去跟他的要裁掉的员工谈判。他是一个专业的谈判专家。你要几个月的赔偿啊？八个月不行，我最多给你六个月，那你再考虑考虑，要不七个月行，可以。他就干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呢，在现实的这种操作过程当中，也并没有说完全按照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限来达成最后的这个劳动补偿金， 对， 是吧？ 是可以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的，在协商一致的情形下。 但是这个怎么谈，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技巧。 对，这个就要看这个 HR 自己的这个功力了，包括其实还是结合到个案的话，这个每个案子都不一样，这个员工有的时候确实是员工有问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公司有问题， 对， 所以这还是一码是一码，个案说。 而且有的可能还又加出了什么加班费啦， 对， 什么奖金啦，或者是其他的，那加一起有的时候呢，这个数额又有一些争议，那就更麻烦了。 我们处理过的案例，基本上已到这个谈解除的情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之前的陈年旧事都要拿出 来 说一说。对，这个加班费啊，然后未休年休假呀，还有这个补偿的这个绩效啊，然后很容易就是最后就是闹掰了，索性我就不谈了，我就去提起劳动仲裁，也很常见这种情形。 但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啊，当然虽然每一个案子都得一事一议啊，但是从这个统计的角度来说的话，企业要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企业不付出一点经济的代价，金钱的代价好像是比较少的。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会给一定的，主要是这种方式的也是比较高效的。钱达到一定的这个补偿数额，员工满意，公司认为也可以接受的时候呢，就双方就是交接工作，然后签订解除协议，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和平分手。有这个争议之后呢，那员工如果提起劳动这个争议的话，关键是他这个要基本上现在在北京这样一个状况啊，一裁两审的程序过去的话，基本上就已经两年了，然后公司呢这边还要请律师，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啊要去这跟着这去搜集证据， 对， 去开庭，然后呢其他员工又很关注这个 这个结果，哎，如果他要到了的话呢，那我也可以去告公司，我也可以再拿一笔这种钱。然后公司会觉得说，衡量一下就其他方面的这个精力耗入的太多，那可能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数额。但是也是分情形，如果员工本人有一些他的情形，他就是十分恶劣的， 那公司说这口气我得挣， 对， 是吧？要 不 然的话， 对， 以后在公司里面，那到底谁说了算？ 我没有办法管理其他的员工了，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说，如果企业把员工的职务啊，这个进行调整了，岗位调整了，薪资也调整了，他还会有哪些待遇会发生变化？员工也同意的话啊。 这个也是看单位具体的一个规定，因为很多公司的劳动报酬不仅仅是工资，我们一般知道的有这个底薪，工资可能只是一个基本的工资，那还有这个年终奖，还有各种补贴，还有福利，是不是根据他这个每个职务上的他这个职，根据职务和职级的不同，他这个福利待遇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他调岗还调薪，即使在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具体这个薪水就是怎么变动，还是要以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和他的薪酬体系而定，也不是针对他个人。比如说我公司就这样规定的，比如说你是经理几年或几级以上，那就享受以下的这个福利待遇，还按照公司的一个标准来。 如果说总监啊，他每个月的交通补助、通讯补助是多少钱？ 嗯， 啊，经理是多少钱？多少钱？你从哪降到哪，就按哪一个层级来执行， 对， 就可以了。那么你的这个薪金，如果原来是一万五，现在呢变成了一万二了， 嗯， 那这个呢，员工如果同意的话，那就按照这个薪金来执行，是不是？ 嗯， 还有就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个社保，啊，每个月呢也扣不少钱呢，也关系到大家今后的这个养老的问题啊。 嗯， 那如果我的薪资是往下调了， 嗯， 我的社保是马上就往下调吗？ 他这个社保的这个是一年的话是调整一次，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公司想跟你调，他也是调不了。就北京统一一年就是调一次。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你想说这个月公司给你降薪了，如果给你调下来了，那你万一过两个月公司又给你涨薪了，你又再调上去。所以其实他看为什么一年一调呢？他看的是这个前一年，就前十二个月这样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应该觉得是理解的，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一年才调一次 了。这一年调一次也是跟着北京市的这个， 对，它整体上 公布的这样的一个社保的标准来进行调整，是吧？ 那倒不是，还是有些人就是工资比较高的时候，他是会根据那个标准去调的。那如果他根本达不到那个上限的话，也还是按照他自己的工资基数来的，只不过他就是刚好这一年才能动这一次基数。 嗯，那是什么时候呢？ 我印象中应该是七月份或者是八月份， 就每年会给你做一次这样的这个社保的这个基数的调整， 对，是吧？就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工资调，哎，看我是不是调完之后的基数是变多啦，正常来讲一般都是会变多的。 换句话说，就甭管你的工资是降了还是涨了，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来重新调整一下社保缴费的这个数额，是吧？ 对对。 刚才谈到的呢，就是说如果两方都同意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是吧？特别是员工同意了企业给他降薪降职的调整，那如果员工还不同意，但又没办法还去这个新的岗位上工作了，也拿着比较低的薪水了，但是他发起了这个劳动仲裁甚至是这个诉讼，最后呢还派员工赢了，那么在他降薪之后降职之后的这段时间，这工资的差额会不会日后再补给他呢？ 需要的。如果员工就是就此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给我恢复原来的工资的岗位，按照之前的这个工这个薪水补足工资差额，那经过最终的这个判决确认支持了员工，单位就是要面临这个会给他这个补足差额的一个问题 啊。比如说从一万五变到了一万二，是吧？至少这个工资的三千部分要补给他，其他的待遇呢再说，是吧？ 正常来讲的话，肯定他不会只要一个基本工资的，就是按照应该是全部的。 好，那对于公司来说还有没有一些惩罚性的？ 那倒是应该倒也没有，还好。对，所以要对于员工而言的话，也要注意一个这个时间吧，就是说正好实践中也有经常是这样，公司给这个员工这个调岗了，调岗了之后薪水也确实是变化了，他虽然可能也很不高兴，但是呢他也是去干了， 公司肯定是想跟他这个书面去变更这个劳动合同，或者他不同意，或者是公司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跟他变更这个书面的一个劳动合同。那大家就按照这个新的岗位和新的薪水，就是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然后过了半年之后，员工越想越生气，不行，我还是要求你给我必须岗位就这样了，但是这个钱差太多了，你必须给我补足我这个薪水，他再提起劳动仲裁。那实际当中在履行当中变更了这个劳动合同条件的话，如果超过一个月没有提出异议的话，那就视为你们双方已经变更了这个劳动合同，就是按照这个新的来。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月之内提还有可能是会被获得支持的，你如果超过一个月再去提的话就不会被获得支持。 默默无语两行泪啊。啊，这个徐律师的提示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作为员工啊被企业调整职务了，调整岗位了啊，降薪了，那么这一个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你可以向企业啊提起这个劳动仲裁，那么就这个调级降薪的这个事儿啊提起仲裁。如果过了这一个月了，你又签署了新的这个劳动合同了， 或者即使没签，就是双方之间过了一个月 已经达成这事实 了，嗯， 对吧， 对，嗯， 那么你日后再想那就没有这个意义了， 对， 没有这个意义了。但是呢你可以就其他的方面啊，对企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他这个加班费的问题啊，等等，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 你前提可能你也想以后就不在这干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的提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员工呢他可能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他就不去了，你觉得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风险？ 这种方式我们是很不建议的。如果员工就是不同意单位的这种安排的话，可以书面的话向公司提出，比如说你发邮件给你的直属领导，或者是给这个公司的 HR， 或者是说发书面的这个文件材料，但是你不要说就此不去。如果就此不去的话，那可能就正中单位的这个正中下怀，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又没有履行任何的一个请假手续，那单位把你视作这是旷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般很多公司可能就是三天五天旷工以上就视为严重违纪，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你在家里面生气不去了几天，然后公司正好以这个旷工为由给你解除劳动合同，这时候你确实是有旷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你再去告公司，那可能被支持的可能性也很小。 好了，听众朋友，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下半段我们邀请的是心理咨询师李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职场困惑，稍后见。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请今天嘉宾李建中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职业困惑。这位朋友他说，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10年了，目前担任的是项目负责人的工作，薪水不算高也不算低，加班出差那是家常便饭，还得面对烦人的客户和大企业里的繁琐规矩。好在公司福利还行，也还算稳定，不存在失业的风险。但是呢，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基本看不到太高的上升空间了。前一段时间呢，有想换个工作的想法，也尝试了一下。目前啊，有个机会是一个创业公司，给出了部门经理的职位，虽然部门也没几个人啊，工资呢和现在差不多，但是福利和补助方面那就差了不少，所以收入算是减少了一部分。这是一个创业公司，目前呢也就20几号人，但是行业前景我相信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公司的前景谁都不能够保证。基本已经决定想要辞职去那边锻炼一下，再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但是呢这两天突然又有一些犹豫了，主要还是收入的考虑，因为我有孩子还要还房贷，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影响了我目前的心情。请问该怎么办呢？这就属于可能没完全想好。 对对对，其实有些顾虑非常正常，人一般有一个想法，你同时都是必然有一个相反的力量。 嗯， 哦，就像我们往前的动力， 啊， 你开车有个动力往前，但同时也有摩擦力啊，啊，就路有摩擦力，你有动力失去了呢，不够大了呢，它就停下来了。 嗯， 哦，这是一样的。他对于这个担心呢，他也是合理的呀。现在我一般会跟他们强调说，你首先要明确的是，你决定去也是对的，你决定不去他也是对的。 哎，这个为什么不管做什么选择都是对的呢？ 对，因为他要考虑他自己的这个现实的状况嘛。啊，比如说他是后面是担心我这个孩子和房子，对吧？有房贷，我那个孩子的教育基金啊，种种这些，那 我如果更担心这边没有保障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留下来。哦，那他如果我觉得其他的我不需要去担心，那我会更勇敢的去选择我喜欢的那个风险大的创业的公司。创业公司知道，明确知道风险是大的，哦，前景好不好？理论上都是好的，但风险必须知道，它风险确实是大。 嗯， 哦，那他会不会犹豫？就是其实他要自己来衡量，他自己心里边就有两个力量在衡量。哦，到底我要做去哪一边呢？哦，要实际上我们是要建议他，你要听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怎么来看哪个力量更大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哦，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要做决定的时间期限，哦，比如说这个月底31号我要做这个决定，哦，你定在那个时间，你这个时间之前呢，你就好好想啊，哦，我去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我留下来，后边可能会有什么遗憾？啊，哦，然后到了31号那个天，晚上12点之前，我得做出一个决定来，我到底去还是留下？ 那天晚上交卷是吧？ 嗯，对不对？ 不管你这个是选 A 还是选 B 啊， 对， 反正也得交了。 对，而且呢，还要加上一条，就是说，你觉得到了那天晚上，我还是交不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决定不去了 啊。 哦，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去是要更大的决定的风险的啊。如果说我到了31号，哎呀，我还是很纠结呢，行了啊，你肯定是很担心你现有的收入的问题，哦，那你很犹豫，就意味着你还是选择留在原来的公司了，哦。所以你，但他的问题其实是说，你能不能接受你这个决定？ 哦，刚才您说的就是不交卷，也代表一种选择， 也代表一种选择， 是因为你过分的犹豫了。过分的犹豫的话，还是停留于现在的这种可能性大一些， 要大很多哦。比如说你定了个期限，我做不了决定，其实就是决定留下。 嗯， 哦， 有没有可能在要交卷的那一秒钟，12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 你差几分钟 也 无所谓啊， 倒计时10、9、8，然后闭着眼选一个 A。 对啊，只要他能写出来，他你都可以明确自己是更想去的啊，哦。当然了，你决定去了之后啊，你会看自己的行动的。比如说，你31号晚上12点之前，你决定说，我要去创业公司，你到了1号9月份了，你会看我到底有没有跟人联系啊，去谈判去确定这个事情呢？你的行动如果跟不上，其实也是要选择留下， 就是毕竟没有老师来收卷，并没有人三推四请， 啊，收卷 还是你自己得主动的去做一个这样的求职啊，或者是去报到这样的一个行动， 没错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本身都是有决定的，因为你还会有附加的行动啊， 嗯， 就是比如说创业相对是风险大的，如果你没有去联系人家说，哎，我决定去了啊，哦，给多少钱，什么时候入职，你要没有这个动作呢，你还是没有，你还是决定了要留下，哦，那个力量要更大，哦，虽然那边创业万一成功了呢，哦，就是啊，万一成功了呢，哦，但是失败率高啊，哦，你敢不敢，哦，你就知道你是哪一种人了。 嗯，换句话说，前面呢要三思做出一个决定，后面呢还得要鼓起勇气啊，去迈出这一步。如果你做了这决定没有迈出那一步的话，那基本上你还 是 停留在现在的。 停留在现在，嗯，没错。但是要强调一点呢，就不是说你选择留下来就是错了，哦，没有人指责你错了，哦，因为你要考虑你现在的收入啊，这种稳定性，这是你自己的考虑。也没有人说，哎，你就应该去创业，哦，对吧，那谁给你保证，哦，没有人催你去创业。 是，哦。那这种错也好，对也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对对对。你如果我选择留下，你也接纳自己说，哎，我因为我这些考虑我选择留下是为了这个家庭负责呀，啊，对吧，你也接受自己。你也喜欢自己，不要指责自己哈， 嗯。 有的人是你做了哪个选择你都指责自己，所以你才会那么纠结的。比如说我选择去创业，你就会指责自己说，你看你顾家庭不顾哈，你怕你经济收入没有了，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你也会指责自己。那你选择留下，你就说，你看你这么没有勇气哈，就创业你都不敢去尝试，你左右你选什么你就指责自己什么呢， 嗯， 那就你就更纠结。 就是说你选择了之后，你老看不利的那一面， 没错。 那你这种选择日后的 后悔概率就大， 就更大啊！因为 既然选择了，我就要相信我的选择，我就全心全意的，是吧？去投入，就跟这个交男女朋友一样， 没错， 人无完人嘛，对吧？我可能在决定之前，我可能有很多选项，跟你好，跟他好， 对对， 但我一定决定跟你好了，我就不能脚踏两只船，然后呢还老说你这个这儿不行那不是的哈。 嗯，对，不能想着我跟别人是不是有另一种好，是有，但你不能同时拥有。 是，你在没做选择之前， 对， 你完全可以跟谁去好。 啊，对对对，没错。哦，你选择之后其实是应该要接纳自己的选择，你要甚至要喜欢你的选择。 嗯， 哦，这是我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你选哪个的话，只要你自己说服自己啊，有一定的这个合理的事由的话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想回到前面，就是你说给自己一个期限是吧， 嗯， 三天也好十天也好， 对， 要给自己一个做选择的时间，那有哪些方法来指导我们怎么做 A 和 B 的选择呢？ 这个实际上是结合人的性格哈， 嗯， 有的人的性格呢，他就是要去闯，他喜欢冒险啊，相对更外向一些啊，他更不害怕风险， 嗯， 啊，但是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有的人相对我的性格就是保守一点啊，我会担心比较多，哦，这跟人的个性是有关的，所以一般你如果是要参考自己。你看自己会做哪种选择，其实你看看你平时是哪一种人，你平时哈，不是在这个事情上， 嗯， 你平时做其他的事情你是比较随性的呀， 嗯， 哦，想起理由会说走就走啊，哦，还是说我平时就顾虑重重呢， 就点菜是吧， 啊， 到这个餐厅是点新菜啊还是点，哎，推荐的菜啊，还是点你觉得很好吃吃过的菜啊， 你平时是不是就纠结， 嗯， 我吃哪种菜我就纠结，那你就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你就不如干脆直接选择你保守的了，哦，因为你做那个你就很纠结， 是， 对，但有的人呢你就像点菜一样，有的人去啊这个没吃过我要尝尝啊，他毫不犹豫啊，是吧，我明天再吃我原来喜欢吃也行啊，哦，是这种比较随性的性格呢他更敢于是说创业，哦， 我一般是这样的，这个没吃过我看谁买单这个没吃过又贵的， 又贵的。 如果别人买单，我就点。 嗯，没错。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啊？就刚才咱们是从性格的角度是吧？ 嗯，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就是他要考虑这个收入的问题，他毕竟有孩子要养，有房贷要还。 没错， 哎， 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深一点呢，它其实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夫妻关系的问题了，啊，因为他有孩子、有房贷这些，他肯定也要有老婆，对吧？ 他都没有谈到另一半。 对，没错，你做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好像只是你自己在想，你身边这个人，他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好像你根本就没有提过， 嗯， 你就憋在你自己心里面想，我到底要创业还是留下来？ 对， 哎，你知道你另一半也很重要的，你跟他结婚都生了小孩了，他的想法你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也是啊，既然是夫妻是吧，应该是共担风雨共享阳光的， 没错了， 你不能应该不是有事自己扛是吧，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去做决定，这也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发展， 也不利于，而且你本身比如说你真的有点想做创业的话啊，你可能跟你老婆说，老婆会给你支持呢，啊，她说，嗯，那我这边会支持你，啊，我可能家里面还有些钱，我来支持你，对吧，很多你像马云啊什么，他前面老婆也有很大的精神的支持，他才会继续往前做呢， 哦， 如果他老婆就是说哎呀不要干了风险太大了，可能现在淘宝网也未必有了， 嗯，哦，当然啊，这个孩子呢是不能苦的也不能饿的， 哎， 是吧， 对对对， 房贷呢也不能说一个月不还的是吧， 是的， 所以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说，您得综合一下家庭实际的情况， 包括你们各自背后的家庭 是吧，啊，这个呢就是确实不能够太冲动啊，你如果您每一个月都为这点钱犯愁，有可能断供的话，那您得再三思啊， 对，好好跟老婆商量一下。 来看这位朋友哈， 他其实提出来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的问题。他说，在一个央企实习，部门主管的领导是我的校友，当然他毕业比较早，刚进去的时候呢，他会吩咐我做事情，让我向他汇报。后来有两次他跟我说，别让我催你啊，其实呢，我是想把资料整完了，让他看完整的，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再改。三周后，我把手上的事情向他汇报，他就让我去找他的手下某某某，说有什么事儿你俩定，告诉我结果就行了。我想问，我这算不算被边缘化了，让他失望了呢？谢谢。 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想的太多啊。因为你其实还没有所谓的进入到什么中层核心里边，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边缘化， 就人家还没有把你当自己人 啊， 对， 你还是实习 先入为主了， 对，你现在只是来实习的，好，你希望你不可能是核心的人员，好，我觉得他是担心的比较多了，好，因为对方可能也是个领导，然后呢，他如果忙起来，他希望你跟他的秘书去交接这些，其实很正常。哦，你作为一个实习生，哦，实习期的时候， 嗯， 哦，你的意见能够被传达上来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嗯， 对，但他自己会，我从这里边看到，就是他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小的问题啊，哦，比如说人家说你不要让我等啊，哦，那他这个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你没有问对方一个时间，就是你希望我什么时间给你啊，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我什么时候能做完可以给领导的。 嗯，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把时间确定一下。 嗯， 啊，他给你一个项目或者收集资料的要求，你自己要快速评估一下我大概需要多久。如果需要一天，那我就告诉他我明天什么时间就给你啊，嗯，就你我又明确有个时间期限嘛。 嗯， 如果你需要一周，你就告诉他我还需要一周啊，嗯，这样的不存在说他要不要催你的问题啊，因为他涉及到有个时间的估计，但这个时间呢，他和领导也没有提哈，他本身也没有谈，所以他就这个沟通上就欠缺了一些了。 嗯， 哦，所以就他就担心说是不是我慢了啊，他觉得我是要收集资料更详细，但是时间上可能没达到你的要求。 嗯， 哦，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沟通上，如果领导有时间要求，我就必须在时间之内我能收集多少我就收集多少给你。 嗯 嗯， 所以就是你要跟领导多确认， 多沟通， 多沟通， 对对对， 这可能也是实习的时候啊，大家不太明白的一个问题。 是的， 往往是带着学生的心态去啊，老师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交作业。啊， 没错，没错，是就有个老师告诉你，你要没说，可能我拖到学期末都行。 啊，没让我们交啊。 是是，这个是要主动的。另外是有一个沟通的心态的问题，就是他想到的。他好像我不大敢说，或者我不习惯去说出来。 嗯， 啊，比如说他有个顾虑，就是说我收集资料需要时间，但是我不说，你不说那领导不一定知道啊， 领导还以为你磨洋工 啊。对啊，就觉得你可能一天能做完，那你拖了一个星期 干嘛呢？这是还一次两次的问你。 啊，对，是啊，就是这样。但你要主动告诉他到底量大在哪呀，啊，你要怎么做，因为我要做的多细致。但有时候领导会告诉你说你也许不用那么细。 嗯， 哦，是吧，你不用给我 一个实习生你能做多少。 对，没错，你 先把这事儿给我做 了。没错，有时候他自己承担的太多了。 嗯， 哦，比如说相关的资料我都想给你找，那可能就那个量太大，但不需要你做那么多。嗯， 就是前提是有一个沟通，你想的不一定是他们要的。 没错， 但是呢这时间又是不等人的。 时间不等人，所以要表达出来看看人家要不要。哦，你如果要，那我告诉你时间这么多，哦， 对， 是吧？你不要，哎，一天完成了。 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啊，谁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嘛，嗯，就 是 他想把事做完美了， 做得很完美 啊，然后呢再给领导看。但是你这个做完美了，有可能是你个人认为一厢情愿的。 没错，没错。嗯， 好，再来说说他这个心里的小心思吧。他说，结果呢，现在让我去向他的手下某某汇报。就不用再找他了。那原来还能够跟他聊上天对上话。 嗯， 现在呢，他认为他算边缘化了。 就没有机会再接触到这位这个学长啊领导了。 嗯嗯 嗯 他认为他边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倒是被边缘化了，你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了是吧？ 是， 但我觉得领导也没有说不让你去找，找他这个人家也不会拒绝，对吧？ 没错，而且你做事情你的能力他肯定也会看到，对吧？比如说他让他找那个秘书也好，谁对接也好，你的想法你收集的资料或者你的一些心思在这儿，他总是会看到的。 他也会问、 他会问的。比如说那个人跟领导说了啊、可以方案这么做，他一看他也知道是那个人做的，还是说哎呦好像是那个你实习生做的、是吧？他其实都会了解到的、你的才华，如果你想靠才华，你的才华是会被发现的。 好，所以应该是多虑了，是吧？当然就算你是在实习也谈不上有多么的 核心 和重要。 是吧 是 是是，有时候是想的有点多、现在可能实习期呢本身就很难说你要靠多少关系。你更多是要把事情交到你手上的事情把它做得很好。 哎，最后在写简历的时候不会看你和谁走得更近， 关系更好， 对，而是看你在实习期间你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吧？这个事情呢有多么复杂，有多么重要。 哎， 那现在你的事情并没有变，对不对？ 对 啊，你要做的工作并没有 变，没有变， 只不过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合作来完成而已。 对， 原来是领导是来拍板，现在呢你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商量。 是的，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一切都没有变，并没有让你不要接触这个事儿了，你不要来我们这儿干活了，并没有，所以哎，还真的是不要想多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到一个单位啊，都想马上跟同事也好，领导也好， 领导 这个熟络起来， 是 吧？ 是的，是的， 被肯定，被认可。 是是是，但你背后还是要有你的才华的。 对， 现在可能不能靠聊天聊到核心区的。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这个热播的《延禧攻略》啊？这个璎珞她到一个地方被人认可，原来在绣坊。后来去了长春宫，那他怎么被人认可呢？原来在绣坊是他绣工好，对不对？后来呢在太后手下干事，是因为他比较容易啊处理一些事情，一些逢凶化吉的事儿，能够为这个他的主子啊，或者说他的领导啊，他的上级啊，这个皇后啊，这个叫做消灾啊，避难的事儿他干了，他出活，所以说慢慢的就很得这个皇后的这个认可。 对， 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多么会拍马屁啊，他多么会这个关心和伺候人，关键是需要他的时候呢他顶上去了。 对，所以你也不怕，你会考虑到你的领导的需要，然后你冲上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想进入核心是吧，你得要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儿，以及呢可能不应该你做但是你做了又对于你的这个部门也好非常有用的事儿。 对， 这样你才会进入核心啊。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李建中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忙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谢谢。 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 秋天说要分开。